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转向日本。8月24号，2021东京残奥会在今天晚上就要开幕了。那么眼下东京的情况怎么样？而我们也都知道，眼下日本呢正处在疫情快速上升的态势当中，在这种情况之下举办残奥会更是一次挑战。节目中我们就要连线在日记者了解相关的情况，然后呢还要将视线转向阿富汗。阿富汗面临着粮食危机，该国80%的土地呢都是山地，而局势的突变又给该国的粮食进口造成极大的威胁。在节目中我们一起了解阿富汗面临的粮食困局。最后要走进一家韩国的科技公司，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日本。8月24号的晚间8点钟，日本东京2021残奥会就要开幕了。与此同时的还有日本疫情的进一步扩大，以及日本首都圈出现的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而残奥会又有其比赛的特殊性，因此残奥会的疫情防控可能会比东京奥运会更有难度。今天呢，我们就要首先连线在日本东京的中文导报主编杨文凯先生，请他来介绍残奥会开幕之际东京的情况，以及当下日本政府为该国疫情防控定出的三驾马车。 现在整个城市的氛围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在这个之前吧，这个东京奥运会刚刚成功举办，是吧？这个奥运会举办呢，也没有给日本带来多少这个欢乐的气氛，因为它这个疫情发展非常严重。那么现在呢，这个残奥会即将开幕，其实也是在这个疫情很严重的背景下举行的。那么其实也是日本对于国际社会履行一个职责吧。现在这个疫情之下，它也不可能整个这个城市啊都兴奋起来，这个也是不现实的。那么基本上这个一般性的道路上还是很平常，就是说。那么有可能在选手村啊、奥运村啊这个地方啊，或者这个奥运主会场附近啊，有可能会这个整个的这个戒备啊或者怎么样会比较抓紧一点。因为残奥会呢，整个它这个各国运动员也是陆续在入境嘛。那么他有了前面这个东京奥运会的这个经验以后啊，对于整个入境运动员的这个疫情的管理啊或者检测啊也非常严格。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啊，就是说整个他这个残奥会啊，大概已经有这个100人左右已经检测出，就是说跟残奥会相关的人员是阳性的，已经有100人左右的。那么当然包括极少数的这个入境的这个各国运动员里面有一小部分。那么整个如果从这个残奥会本身的这个防疫措施来讲呢，因为有东京奥运会这个经验在前呢，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现在日本全国疫情已经是连续一周每天新增超过了2万例，而首都东京是疫情的重灾区，最近一周的日均新增确诊病例为4733例。在全国医疗资源最丰富的东京，也出现了重症患者找不到床位的现象。 现在情况呢是非常不乐观，最近一个礼拜以来，每天全日本每天新增感染人数呢2.5万左右。那么这个就意味着这个4天到5天它就增加了10万。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整个全日本它累计的新冠感染者是超过了130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它这个医疗呢是近乎于崩溃吧。再按照政府讲法呢，因为是已经到了极限，就是已经极限，那么它在回避这个崩溃这个字眼。这个因为有70%就是全部在家里疗养，就是它感染以后啊，就轻症或者重症的人在家里疗养，那么重症的人呢才到医院去这个进行这个救护。 8月19号在东京都，他已知感染入境的，已知感染入境的2193个人里面，那么其中1471个人是在家里感染的，那么等于是在居家疗养同时呢，就感染了家里其他人。那么家里感染率呢达到70%左右，就是说等他自己感到不行了，家人或者他自己这个叫救护车的时候，救护车是来的，来了以后呢，但救护车联络这个接收的医院呢就找不到接收点，或者有的医院就满了，或者有的医院已经接受不了你这样的这个病人。这个救护车来了以后啊，他往往这个找了这个很长时间，比如找了好几家或十几家，要找3-4个小时或者7-8小时，最终的比如说幸运的才能找到一家，就是说这个接受你的这个医院。那这种情况呢在日本啊现在呢越来越普遍，所以呢这个也是整个社会啊就是对这个医疗的担忧的地方。 尽管眼下日本官方也承认该国的疫情达到了灾难水平，但目前来看每日的新增感染人数还没有到达峰值。 他现在居家疗养已经超过10万人，就意味着这个10万人在家里疗养，他很可能感染家里其他人，所以他这个峰值啊应该是这个感染还会继续上升，据我们估计啊还会继续上升。还有一个重大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这个年轻人呢疫苗的接种率非常低，有时非常低，或者有的人就拒绝接种疫苗，有的人就是很自信很自满，他也不屑于接种疫苗。因为这种情况现在这个感染者就是以20-30岁的年轻人这个占的比例非常高，那相反这65岁的老年人，因为他这个疫苗这两次疫苗接种率非常高，所以他整个的感染率就非常低。那么整个的就是说老年人的感染率啊就是比这个年轻人感染率要低15%以下，就是，所以呢这个疫苗接种啊对于这个防治疫情来讲非常重要，但是现在整个的这个感染率高的群体啊，就是也是疫苗接种率低的群体，那么这是一个重合的部分。 在德尔塔变种病毒的影响之下，日本的感染病例从7月中旬之后一路飙升。日本首相菅义伟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不认为奥运会是疫情加重的原因。现在日本正在全力冲刺疫苗施打。该国的公卫专家说，对眼下的疫情发展来看，除了日常的防护措施之外，施打疫苗是唯一的希望。 疫苗的话呢，当然就是前一阶段嘛，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奥运期间或者稍微之前一点，它疫苗确实有点紧张，就是确实有点紧张，但是呢它整个的这个接种的这个频率啊没有降低，6月份平均每天接种就是超过150万，那么7月份也就全日本了150万，即使到8月份，因为它是整个日本是一个盂兰盆节要休息的情况下呢，有的接种比如说这个它的速度就降下来，但是也维持在每天平均100万以上的这个接种率。那么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个年龄层呢，基本上都会收到这个区域所寄过来的这个接种票，包括小孩子，包括12岁以上的小孩子也都接到了这个接种票了。那么问题是你收到接种票以后呢，你自己是不是去预约，自己是不是到医院呢，或者通过他预约系统啊去预约这个接种。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日本全国已经多次实行了紧急状态以及封城等等的限制措施。疫情的长期化之下，民众也难免会出现松懈的情绪。反复的疫情对日本经济的打击也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日本刚刚在第二季度它是大概相隔2个季度吧，这个 GDP 的转正，刚刚转正。那么现在呢，疫情又开始严重了，那么它整个的这个紧急事态宣言呢延长。要延长到9月12号，他紧急事态宣言呢已经延长了3次了。如果疫情继续增长呢，我估计他还会继续延长。那么这个对他整个的这个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包括他的这个消费市场啊，都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其实现在日本这个有很多商圈呢，他这个倒闭啊、关店啊，这个潮流啊，已经经常涌现出来，包括磁带这么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商圈呢。那么它包括里面的这个磁带的这个马路易啊，还有 Tokyo Hands 啊，还有这个 Sega， 就是有代表性的标志性的这个店铺，都是20-30年以上的这个标志性店铺，现在都计划在9月份都关店。那么整个磁带这个地区的关店呢，就是说这个当然它也可能出于其他原因也有啊，比如说它整个商业调整啊，或者翻旧更新啊。但是呢整个就是说他9月份开始关店，那么这个对他这个一波疫情啊的影响因素呢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菅义伟讲，就是说首相他17号，就是8月17号他这个开这个记者发布会啊，他就讲因为三根支柱， 三根支柱，一个就是保证医疗系统，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防疫措施，包括紧急宣言事态，包括这个蔓延的防止措施，对吧？第三个呢就是抓紧这个加快这个疫苗注册的这个速度。那么这个三根支柱来对抗这个 Delta 疫情的这个发展，就是以紧急事态宣言跟这个防止这个蔓延防止措施为代表的这个政府提出的这个防疫措施啊，因为他已经提出了3次4次了，那么整个社会呢对这个措施呢已经有一种疲劳感，已经有一种疲劳感，那么整个这个他这个效率呢已经一次不如一次。那么现在看来呢，只有他这个疫苗注射，就是他整个疫苗的这个依赖，将成为日本走出疫情困境的这么一种杀手锏。全力冲刺，对，2剂以上已经超过40%了。那么估计到9月中旬呢，他这个计划，9月中旬将有50%以上的人口就是完成2剂接种，估计到9月底有60%的人口完成2剂接种，那么希望到10月初能够有80%的人口完成这个2剂的这个疫苗覆盖，那么整个到11月份，他希望这个100%，就所以所有愿意接种疫苗的人都能够实现2剂疫苗接种，因为这个疫情泛滥啊，希望能够打第3针，这个叫加强针。那么日本现在也在考虑，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那么希望在明年，如果有必要的话，在明年开始打第3针加强针。 好，刚才我们连线的是在东京的日本中文导报主编杨文凯先生，请他介绍了残奥会开幕之下，日本仍处在疫情防控的紧急事态当中，以及面对当下的疫情的突起，日本医疗资源的挤兑，以及日本全国正在加紧疫苗施打，作为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好，我们祝愿残奥会顺利举行，也祝愿每一位奥运健儿能够平安归来。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تسریع در واکسیناسیون عمومی، اجرای پروتکل‌های بهداشتی، ارتقاء سطح درمان، این اولویت اولی است که دولت داره دنبال می‌کنه. 接下来将视线转向伊朗。这是23号，伊朗总统莱西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他们正在开会讨论内阁提名人员，并称他的新政府将优先抗击疫情，加速疫苗接种，下一步将促进国家经济和改善民生。 ثبات اقتصادی، بهبود شاخص‌های کلان و در یک کلمه تقویت معیشت مردم و رفع مشکلات معیشتی و تقویت فضای کسب و کار。 眼下伊朗正遭遇着国内第5波疫情的冲击，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在全国蔓延，伊朗已经多日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保持在25000例左右，而目前伊朗全国人口仅有4%左右接种过2剂疫苗。除了从中俄订购疫苗之外，伊朗也一直在想方设法研发自己的疫苗，目前疫苗已经研发出来，是由伊朗和澳大利亚一家科技公司联合研发的叫做 Spikogen 的冠状疫苗，但是目前产能还完全不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事先的预计产能呢，大约是每月可以量产出1200到1500万剂，但目前一共生产了约250万剂。莱西本人在当选总统之后也马上前往医院接种了首剂的伊朗国产新冠疫苗。现在伊朗也在加紧订购从日本和韩国生产的英国 AZ 疫苗，同时表示也会放开对莫德纳以及辉瑞疫苗的进口。在众多国家当中，中国目前捐献伊朗的疫苗已经超过了155万剂。今年的8月20号，伊朗外交部部长表示说，伊朗已收到了4批来自中国的 COVID-19 疫苗，大约70万剂。迄今为止，中国向伊朗一共捐赠了155万剂疫苗。除了订购疫苗、加快疫苗施打速度之外，总统莱西上任之后发布的第一条命令呢，便是该国的封锁令。封锁令几乎涵盖了整个的8月。莱西表示，必须要加强对边境交通以及未经授权的交通出行的管控。他希望新政府能够对此进行严格确切的监管，因为在前任总统鲁哈尼在位期间呢，对于违反旅行禁令的处罚力度并不强，这也使得一些民众直接选择无视该条禁令，甚至有人说不知道这个禁令，从而导致了伊朗一放假就疫情更加严重的局面。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 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The needs in Afghanistan at the moment are immense. We have the devastating impact of the conflict. In addition, the country is grappling with a drought, a very severe drought, the second in just 3 years. 这是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代表麦格罗蒂日前表示，阿富汗受当前的局势以及该国严重的旱灾和疫情的影响，正出现粮食短缺现象，而这会直接导致阿富汗人的人道主义危机。由于遭遇了灾害，阿富汗有超过 40% 的农作物受损，牲畜养殖业也遭到破坏。另外，阿富汗当前的局势呢，又导致数十万人流离失所，而冬天就快来到了，这使得该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会雪上加霜，因此粮食需求进一步增加。地处中亚的阿富汗可以说是中亚国家当中土地最贫瘠的国家，这里的有效耕地面积呢，仅有 12%， 全国 80% 都是山地。近年来，阿富汗人口又快速增加。2001年的时候，全国人口大约是2000万人，而现在呢，几乎是翻了两倍，达到了4000万人。如此多的人口，耕地面积并没有增加，根本就无法解决粮食自足的问题。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阿富汗的耕地面积只能维持每人每年100千克的粮食产量。而从世界水平来看，平均每人应有200千克的粮食方能够维持生存，而发达国家这个数字呢是超过400千克，因为还需要更多的粮食来进行畜牧业以及家禽行业的发展。而眼下摆在阿富汗新政权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该国400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原阿富汗政府的数十亿美金资产已被冻结，而阿富汗的粮食需求一半以上是要依靠从国外进口，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那么该国将会面临巨大的饥荒，届时会是一场新的人道灾难。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想必大家都有希望能够通过电话咨询得到帮助，但是电话那一头传来的却是没有太多用处、啰啰嗦嗦的机器合成的回答声音，很多时候是所问非所答，耐着性子听了半天，最后呢只好挂掉。有没有办法让这些机器语音能够像人工服务那样变得更加贴心、方便、快捷呢？在韩国有一家叫做 PosiCube 公司，他们专注的就是电话语音咨询的人工智能服务。那么他们提供的 AI 电话咨询技术是怎么样的？现在的发展前景又如何？好，我们就来听这家公司的代表吴成照接受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访问。 저희는2017년에설립을했고이제한5년차정도된 AI 기술을가진 我们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专业人工智能技术初创企业，公司提供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工智能服务。 PosiCube 这个名字的含义是从积极的视角出发，创造性的解决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希望创造能够为人们带来实际帮助的服务，于是制定了在电话领域扩大人工智能服务的目标，并于2018年开始进行测试。目前我们的语音服务在各类金融机构和公共机构得到了使用。 PosiCube 的吴成昭代表是移动领域的专家，曾在三星电子负责三星Pay，包括吴代表在内， PosiCube 30%以上的员工都曾在三星无线业务部门工作过。这些有着一流大企业工作经验的工程师们，出于对人工智能前景的看好，创立了 PosiCube。 提起人工智能，很容易联想起 AlphaGo、 自动驾驶等等，但 PosiCube 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在我们身边最触手可及之处电话咨询中心运用这一技术。人们致电咨询中心，希望迅速解决问题，但电话那一头总是传来请稍等的语音提示。经过钻研， PosiCube 开发出了名为 Ruby Reception 的解决方案，能在一秒内进行回复，致电人再也无需等待。 Ruby Reception 은간단하게얘기하자면사람대신인공지능상담원이가상상담원 Ruby Reception 是以人工智能咨询员来代替真人， 不过他们并不是完全取代真人，而是在最忙的时间段替真人咨询员接待来不及应对的顾客，分担工作量。人工智能咨询员接电话后会对顾客所说的内容做出反应，比如顾客说希望接受保险赔偿服务，人工智能咨询员听懂赔偿服务这句话后会继续向顾客提问，他们可以像真人一样为顾客提供所需信息并解决问题。 Ruby Reception 的一大特色是有针对性的服务，人工智能通过学习各行业及机构的数据可快速准确的作答。根据公司自行测试结果， Ruby Reception 可在 0.8 秒内作答，准确率超过 99.8%。 Ruby Reception 不仅能接电话还能打电话，比如人工智能可以代替社会福利工作人员致电询问独居老人的情况，必要时还能连接咨询师帮助老人做进一步咨询。人工智能咨询员还可用于保险销售，一直以来保险推销员在进行电话推销时非常容易受到心理上的伤害，接电话者也会因自己在接电话时不耐烦的态度而感到歉疚，人工智能同时为双方带去帮助。 보험상담원이사실하루에한80콜정도반복적으로계속전화를거는데 AI 가먼저이제전화 人工智能先代替保险推销员致电，询问对方是否对保险有兴趣，是否需要连接推销员。如果对方回答需要，才会将电话转接给推销员。我们的服务还用于公共机构的护照签发、处理停车纠纷等业务。保宁市政府没有电话咨询中心，两名公务员每天需要接150多通电话，若两位中有一位休假或者不在，另一位是不可能应对所有电话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服务可以代为将电话转接给有关负责人。 PujiCube 的人工智能咨询师并不只是聊天机器人，他们能够自然地使用语言，通过与人类对话进行进化，可以承担自动语音系统和呼叫中心的大部分功能。凭借这一技术， Ruby Reception 被调达厅评选为创新产品，保险和金融业界釜山东来区厅、首尔九老区厅、城南市厅等都在使用。 PujiCube 还提供基于图像分析技术的 Ruby Scanner 服务，这项服务从身份证、信用卡等固定形式图像中读取文字，也能通过摄像头识别人脸，目前运用于无接触方式客户认证、快捷支付中的信用卡识别环节等。 이제요즘같은경우에뭐계좌를개설하시려면사실은행에못가시잖아요앱으로주로 我们的产品能在一秒内通过手机摄像头迅速识别身份证、信用卡，准确度超过97%。此外还具备真伪识别功能，可防止身份证盗用。Kakao Pay、韩亚银行、国民信用卡等都在使用我们的服务。 국민카드같은대형기업들도현재저희서비스를많이사용을하고있습니다。 PujiCube 80%的员工均为研发人员，这是他们能够提供创新型服务的原因。强大的技术实力加上服务的高利用度，公司创立以来，销售额以每年200%的速度增长。受新冠疫情影响，无接触方式迅速普及， PujiCube 的服务也越来越受欢迎，甚至被运用到新冠疫情自我检测之中。面对一系列成绩， PujiCube 坚持不忘初心。从 PujiCube 的尖端技术里可以感受到温暖，他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会夺走人类的就业岗位，而是使人们活得更有尊严，这不禁令人期待未来他们会带来更多的积极变化。 好，刚才呢我们走进的是韩国的一家用人工智能语音来解决电话咨询服务问题的科技公司。好，到这儿呢本期我们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手机收听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我们的节目，请您搜索环球三十分与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和我们的线下活动。好了，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环球三十分我们再见吧。

It's 9 a.m. Beijing time.